今儿这一出门又够冷的，就像昨天咱们的气象专家刘工说的是啊，今天呢有风，所以出门呢虽然说最高气温呢还可以零下六度七度左右，但是这风寒效应特别的严重，所以感觉跟零下十几度似的，真是，我告诉你，我就从存车那地儿走过来也就500米 啊， 冻得我噔楞噔楞的， 500米呢挺长的。 我告诉你，现在停车可费劲了，你知道吗？我得找，乱找乱找的。哎呦，根本就没地儿合适停。 我记得几年前我就跟你说过，啊、可以停到我们院啊。 停到你们院啊？不是，我就说台附近嘛。 哦，这样。 单位附近不好停啊。 哦，咱们起这么早都没地儿吗？ 没有，还真是。 真是。 我都不知道大帅每次停哪儿。 哎呀，人家从来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对呀，现在他应该已经是在去西班牙的路上了。 就是 没良心的。 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今天风比较大。 嗯， 其实我觉得实体感觉风一般 啊， 但是听声挺吓人， 哗哗的，是不是？ 呜呜的。 哎呦，我告诉你，尤其是不能吃的那些姑娘们。当然了，苗山不是这一类的啊。 哦，不是我。 就是比较瘦的那些姑娘们，一出门这风一大，好嘛，立马就吹飘了。 为什么我的体感温度感觉并没有那么低？就是因为我这两天吃的好，你知道，而且多吃点油的呀，汪汪的甜的呀，就这些。 我的天哪！哎呀，怪不得今天又穿了一件特别宽松的衣服。 我最近不可能穿紧身，真的不可能。最近一定像米其林轮胎一样。 哎，这样，我觉得如果要有机会让你实现一个梦想，你肯定是让自己瘦下来，是不是？ 哦，是的。不，我其实的梦想要完全一点，我的梦想是又可以吃还不胖。 做梦去吧你。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有一个同事拉着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在路上 啊， 他真的是认真特别真诚看着我。 你先告诉我他是谁。 水心。 哦，是。哎呦天哪，他呀，他也特别能吃。 水心那天特别认真的看着我说，珊珊，要是吃完了不胖该有多好。他的眼神是那样的真挚，说出了我心底的语言。 我告诉你，他也老大不小的奔四的人了，你说你俩孩的妈了还琢磨这事儿干嘛呀？ 哎，可是真的，他现在吧，就孩子越大，他越瘦，他真的比我结婚之前还是要。 我觉得，因为我昨儿还见着他一面，他就越来越白 啊，越来越好看。 他原来挺白的，他现在更白 啊。 他 前两天就是不是咱们台那个一起参与那个话剧。 啊， 然后我们去大连出了个差两天， 哦、对对对，啊， 然后由于到了大连其实很忙， 是， 但是由于那个每天采访就已经半夜了，觉得这一天都没着急吃饭，就还要吃一下，然后夜里我们点了个外卖，几个小伙伴在酒店里吃了吃， 啊、 然后水心果自己的肚子说了句，哎呦，在北京一天只吃一顿，在这儿吃了两顿，有点不消化了。 我告诉你，还真是，就是已经把这个胃啊缩小了，你突然猛的这么一吃，真不适应，容易消化不良，他就是饿瘦的呀，他还真有毅力。 你不是吗？ 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真的从来不拦着自己。 对，因为你都去健身房，对不对？ 咱们又好像说到了吃喝玩乐大搜索。昨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有听众朋友说啊，大早上起来的，我怎么又下班的感觉呀？ 反正你知道吗？你去健身房就是为了能多吃一口，我早就懂了 啊。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赶紧跟大家来汇报一下，说什么话题？咱们聊了这么多旁的之后啊，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唠到一条这样的消息哈。据天文专家最新介绍，2018年度，也就是今年最后最亮的一颗彗星将于16号过近地点，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清楚。 哎， 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呢感兴趣的一些公众呢可以借助小型天文望远镜可以一睹其风采。一般看见彗星的时候，咱们都会做一件事儿。 哦，把我的手这个整双手合十， 许个愿吧。 对， 但是一般许这个愿都是秘密，不能跟人说。 不能说呀， 是吧？ 尤其生日的时候，你可能也默默的 许下一个心愿。 对，一般我都是许三个以上，反正一年就一次，多许几个呗，万一哪个能撞上呢，能实现了呢，是不是这意思？ 那你把明年后年的额都用了，明年许出不灵了。 明年我再许三四个呗。就跟那个买彩票的，是不是撞上一个是一个，是不是5块钱它也是钱呀？ 反正要是不限量的话，那当然多多益善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说说今年即将过去的2018年，您自己的一个小秘密。 对，就今年你许了什么小秘密？人家都说啊，这个秘密，跟身边人经常问，哎，你许什么愿了啊？不能说，不能说了就不灵了。我们不算你身边的人。 嗨，其实我这人啊，就更那样。哎，妈妈，什么不能说，不能说？哎，其实我就是许了一个愿，我就是比如说那个，能少做点家务啊，能多挣点钱，我就能把我自己的秘密随口唠叨出来。 这不算随口 啊， 我一般随口是这样。人家说你的那个许的小秘密是什么？我说我的小秘密。哎呀，我要是把我要能减10斤这秘密告诉你了，你说我这不是傻吗？ 你看看，这都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啊。所以我们 好谢全没了。 也想问问大家伙儿哈，咱回忆回忆，因为马上2018年就过去了嘛，过去了以后这个小秘密就不算秘密了，咱们不算是打探人家的一些这个隐私哈。 对， 就问问您，您2018年今年有什么小秘密？这个小秘密是实现了呀，还是没实现，还是出现什么样新的状况？最好是您简单的给我们描述一下，讲一小故事。 对，也不用是心愿，可能是您不好意思跟身边熟的朋友一块分享，只能自己烂在肚子里，但是又很难受，好想说出来。 对，今天我们就给您一个平台， 我们就爱听人家的秘密。 你所以说，你看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我们一开场啊，珊珊哥磊磊就在说别人的秘密，经常跑火，而且主要对象就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和， 知道吗？咱俩的气质是这样的，每次咱们俩相见的时候，首先我就兴奋。 对， 然后就一不自主的就一股脑的把别人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然后就转到了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对，这咱俩频道是对的。 是，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年2018年您自己的一个小秘密。好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时段。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生活快讯。北京儿童医院诊疗中心2019年再建5到6家。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呢，今年9月29号正式挂牌的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从10月6号起到11月30号，门诊是9363人次，同比2017年增长了162.42%。北京市的儿科资源在不断的优化分布，22家市属3级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按片区划分，各自支援了1半的医院。那么以紧密型儿科一联体的形式负责支援其他综合医院的儿科。那么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儿童医院明年呢会继续推动紧密型儿科一联体的项目，初步考虑会推5到6家，名称统一都是北京儿童医院某某诊疗中心。2020年之前呢，在22家市属医院当中啊，将至少覆盖11到12家。 咱们了解一下2018年北京医疗费的手工报销申报，2019年1月20号结束。临近年底，医疗费手工报销进入到高峰期。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提示，2018年发生的需要手工报销的医疗费用申报时间截止到明年的1月20号。那错过时间，医保基金不再支付。参保人在实际就医过程当中有8种情况产生的医疗费可以手工报销，分别是新参保人在实际就医过程当中有8种情况，在新参保人发社保卡期间就医发生的费用，就是这个社保卡还没到您手上，但是这个新参保的这些朋友的手续已经办完了，这个中间产生的费用可以报销。 是， 在这个定点医疗机构急诊未持卡就医发生的费用也是可以手工报销的。另外，社保卡挂失或者是补换期间，社保卡期间所产生的费用，还有手工报销期间就医发生的费用，以及欠费期间就医发生的费用，以及无生育险人员计划生育手术费用，还有符合本市医疗保险规定在外部就医发生的费用，以及符合医疗保险规定本市外购药品的费用。遇到以上的8种情况，参保人员在就医的时候呢，需要暂时全额垫付药费之后，参保人员呢需医疗费用的票据和相关材料提交到单位以及社保所，由单位或者社保所向医保的经办机构申报进行手工报销。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税的减免优惠。那么自2019年起呢，从个人报税到享受六项附加扣除等减免税优惠，再到开完税证明，那么市民用手机就能享受一条龙的服务了。我们最新的获得消息，税务总局呢开始上线测试个人所得税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市民最好按月扣除各项费用，避开避税难办的问题。那么目前的个税六项专项的附加扣除政策已经是出现了端倪，在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首套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方面，市民呢从2019年元旦起就可以享受这些能够税前扣除的优惠。那么在个税办税的 APP 上，上述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已经是被分别单独展示，当然现阶段呢都显示是本功能暂未上线，咱们就等着元旦之后了。 对，北京个体户2019年起不再定期定额征税。我们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就了解到，2019年起北京市除由集贸市场代征税款的个体工商户外，将一律终止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终止定期定额后呢，个体工商户征收方式转为查账征收，纳税人呢需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申报缴纳相关的税额。另外呢，据了解，根据个体工商户这个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税务机关停止定额定期户这个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应该书面通知定期定额户。而根据各区税务局发布的公告，该终止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税务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这意味着各区在11月30号发布的这项税务新事项通知呢，在明年1月1号起就视为已送达。意味着除由集贸市场代征税款的个体工商户外，北京自2019年1月1号起终止定期定额征收方式。 接下来呢，我们再教给您一些生活小妙招哈，因为现在冬天呢，室内特别干燥。 哎呀， 那么如何给我们的室内加湿呢？ 我太需要这个，太干了。 对，尤其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间， 感觉我们俩是蒸笼里的两个人， 32度，你想想。我的天，从昨天开始就是这样，我都快疯了，已经快热疯了，也不降啊温度啊。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儿吧。那如何给我们的室内加湿呢？首先就是加湿器，这大家都知道。那么另外还有几种，比如说室内植物加湿，我们可以在室内摆放一些无毒害的植物，尤其是水培植物。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能在室内摆放过多的花卉盆栽，植物白天呢会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晚上呼吸作用旺盛，会释放二氧化碳，使得室内的空气的氧气含量下降。那么另外呢，一种就是在室内放置一盆水或者鱼缸，我们家就这么做的。在室内呢放置一盆水或者是一个开口啊，一定是比较大的鱼缸。鱼缸里呢可以放一些水草，这样呢不仅可以增加室内湿度，还能够增加观赏性。另外呢就是家里使用暖气，可以将水盆放在暖气片的底部，以增加室内湿度，缓解早上起来之后的口干舌燥。哎，这几种方式您都可以挨着门的尝试一下啊。 但是这几项适合这个家比较大、 啊、 你看鱼缸我家是放不下的， 有那种彩色特别漂亮。 真的，其实最简便的办法就搭条湿毛巾在椅子上、 啊、也可以也可以， 其实有点用。 或者就是你倒一盆那一脸盆水，你搁在床头， 就怕夜里从床上掉下来直接掉水盆里。 我天，自己洗个脚是吧。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呢，说到的就是 您有什么小秘密是今年发生的吗？ 对， 我们非常期待跟您一块分享。 当然了，如果您要说，哎，我这秘密已经打小都存了30多年了，也想说可以，我们不拦着，都可以说啊。 想说就说出来，不要跟身边的人说，跟我们说。 哎，我的小秘密其实就特别简单，就这四个字儿：招财进宝。 小秘密吗？ 对啊。 还是小心愿呢？ 哦，对对对，又是心愿，又是梦想。 我的小秘密才真是秘密，前天体检又胖了2斤。 好嘞，接下来咱就说说大家伙的小秘密哈。我真的发现了，一说的这个小秘密，好多人都请求匿名。我们就先来说说这条吧。第一条要求匿名的，这位朋友说，我在中学的时候也是一追星族，当年的流行歌曲差不多都会唱。我告诉你，从工作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学新歌了，和朋友去卡拉 OK 唱的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总是被年轻人鄙视。我告诉大家，今年我偷偷的学了好多新的流行歌曲，我准备在今年的单位新年聚会上，我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还有《凉凉》，还有《半湖沙》，这都是什么歌？再次惊艳全场，等着瞧吧，我还是不老的歌神。 顶你！ 凉凉我知道，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十里桃花》那个主题曲吗？但剩下的什么《半湖沙》，这都哪儿的歌啊？估计都是古装剧， 不重要。我期待着你再次惊艳全场， 一展歌喉。 你知道吗？你要说到这个啊，我们就启发一下大家。我也有这样的事情， 是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两个人大概每天也不是每天，有时候下了班特别早，上午不是便宜吗？去 KTV 一唱唱四个小时或六个小时。 我的天，他是谁？ 然后呢？经常练一些最近刚刚出来的歌，然后等着我们经常聚会的时候惊艳全场。 那个时候你也年轻吧，你也是小鲜肉的时候吧，刚工作没几年。你要现在， 是去年前年的时候，这样 去年前年你都老拉肉了还去。 哎，我跟你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家全家都有这方面的气质。 真的， 我前两天吧就去那个某 KTV 团购了一个套餐，就是那种夜猫行动七小时刷夜的那种。然后我就说，哎呀不行，我去不了了，现在岁数大了，我夜里不睡觉不行。我跟我爸说，我说要不然你去唱两个小时吧。我爸特别高兴的就去了，然后他自己 刷夜去了， 他自己还自己加了个套餐。我的套餐就是12点开始，他自己加了个套餐从9点开始。 咱妈没陪着呀， 他拉着我妈一块去的。 哦、 然后我妈唱歌不好，纯听众，我要相当于我爸一个人，他们俩唱到4点半走了。 我的天，看来你一身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自你爸， 全是。而且据我爸后来说，唱到2点有点累，给我二姑和姑父打了个电话，他们俩开车就去了。 2点多，我天，咱爸也太不靠谱了吧。哎，我发现你还是没有遗传你咱爸这一点，还是挺靠谱的。咱爸真 是 老了老了真是老有所乐嘛，人都说啊，但是乐得有点大发了。 我 不觉得吗？ 我爸退休之后啊，一直就是懒得出门，就在家，觉得哎呀家里多暖和。唯一只要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他无论多晚，无论什么恶劣天气，第一时间冲到这人面前。你猜是谁？ 卡拉 OK 工作人员， 工会主席。就但凡是我爸退休的这些管退休老干部的工会，一说老苗快来吧，我们需要你组织一个老年合唱团。 哎呦，咱爸原来是干这事儿的呀！ 哎呦，你知道吗？我爸 文艺工作者， 无论现在。他本来本职不是， 哦、不是 但由于爱好这个，他无论现在正在四川旅游，还是在西湖边上散步，一听说这个电话，就跟我妈说：“你一个人玩吧，工会需要我。” 打着飞机就去。 对对对， 你说说这一颗热诚的心啊！ 我爸内心，我相信他虽然没跟我说过，但他的小秘密一定是，只要能惊艳全场，马上出现在这儿。 哎呦，我估计咱老苗的偶像就是蒋大为老师，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没错，那确实他年轻的时候唱的歌， 是 但是他最近一直。靠惊艳全场的作品是《鸿雁》， 哦，这也不算是新歌了，也算是经典老歌了。哎，咱爸有没有学一些就是脍炙人口的，比如说像什么这《凉凉》啊，这歌那歌的新歌？ 这些没有，他说这些都不能反映他真实的唱功。 哦，还得是艺术家的这种高端的作品。 对，需要要不是军歌，要么就是男中音或男高音。 下次咱请咱爸过来聊10分钟的，唱两首。 你千万不要招他好吗？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太够。 我看也差不多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自己曾经的一个小秘密。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心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85530566，0185530566， 活动详见店内。 好嘞，接下来呢就说说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这条消息哈。据天文专家最新介绍，2018年度最亮的一颗彗星呢将于12日呢过近日点，16日过近地点。如果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足够高，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借助小型天文望远镜一睹其风采。那么这颗彗星呢这次回归非常适合北半球的观测，但是由于其本身的个头不大，亮度呢不会太高，估计在三等左右，那么离金牛座的一个星团不远，观测的难度依然不小了。 对，相关的天文学者就提示说，12月中下旬都是观测46批彗星的好时机。每天晚上9点左右，金牛座进入到东南方的高空，其中的这个星团很醒目，感兴趣的天文爱好者可以提前准备好一架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在这个灿烂的星团附近搜寻，就能找到并欣赏到这颗带尾巴的彗星的神秘方容。如果大气的透明度足够好，不排除用肉眼就可以发现这颗彗星的可能性。 哦，哎，16号是不是就是这周六正好是吧？哎，正好是一个周末，大家也不用说熬夜看完了以后第二天要早起上班，还行啊，适合大家观测啊。 16号是礼拜日，星期日。 哦，礼拜日， 星期日， 也还行。起来看完了以后，咱可以回炉再 直接上班去呗， 睡个觉。 天气有点冷，说实话。 礼拜日、星期日的凌晨嘛，看完了以后可以睡个回笼。就星期六的时候，您也跟那个珊珊似的，去那某某 KTV 刷个夜，买那98元的什么10个小时套餐，不就完了吗？ 别，你要唱歌的话，那唱秃噜了。我要唱起歌来，顾不上彗星了。 再来看看啊，这。CC 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心愿真的是越来越关注父母的健康和快乐。爸妈身体不好，都有严重的心脏病，虽然一直想出国旅游，但是由于这个航班时间基本都是在夜里，行程也会比较辛苦。70岁的父母呢已经很难跟团旅游了，所以我的愿望一直是让爸妈出国看看。今年我给他们报了游轮游，年轻时爸妈呢还会晕船，所以我抱着试试看的一个态度给他们订了带阳台的房子，还准备了好多药，结果老爸老妈非常适应，感觉特别好，终于实现了他们出国的愿望，我也很开心，准备再找机会带他们继续出去玩。 哎呦，真是特别的好。不过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这段资讯广告，您还可以继续把您的小秘密发送过来，我们绝对不跟别人说是您说的哦。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一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呢？ 歌唱北京，爱北京，

蔡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股下跌，美元指数重返九七关口，国际金价上冲至每盎司1250美元之后受阻略回落，国内黄金价格受汇率影响徘徊于每克278元的高位。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44.5美元。好了，接下来为您播报蔡百首饰店内金价，今天有变化了。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蔡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蔡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有一位要匿名向你表白的。 哦，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表白我的油饼女神。终于赶上油饼女神工作日上节目了，以前大多都是周六才能听到女神的声音，周六我要起白床，嗨，听的都是回放， 哎呀， 所以赶不上互动。今天一定要说一下我太欣赏你的那一句话。你自己说吧。 坚持不了运动就放弃这个想法。后边还要加一句叹号，帅气， 特别的帅气，你知道吗？我觉得女孩就应该本真的做自己。有很多女孩呢就是比较害羞，或者说是会故意的把自己装扮的会更好一些，其实没必要，太累了，是不是？你说你这样 对对对 活得多痛快啊。 我痛快的原因是我发现我了解自己，你知道人有贵有自知之明、 哎、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了解自己，我装不了太久， 是吧？ 这都挺累的，就算了吧。 对，北京姑娘都这样，最不喜欢就是装了，直来直去。 我也不太会，那是一门技能。你以为那门技能这么容易被掌握吗？ 还真是、 哦、 要不然你早上起来你也不会就这样碰头垢面就来了。 哦天哪，我跟你说，我每天都非常的感激能够在北京电台工作。 哎呀，真的，今天我说好听点你梳了一个丸子头，说的不好听点我都无法形容这个是个什么豆。 我就刷了个牙呀、啊。 天哪，来看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说秘密啊。今天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您的一个小秘密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了，我们不涉及一些隐私哈，您别把您家的什么什么这个卡号什么密码全发给我，那没用啊，我也没卡，取不了啊。所以您就说说。当然了，如果您要是不伤大雅的话呢，无伤大雅的话，您知道您家媳妇儿的，或者您知道您家老公的什么小秘密，可以分享的也可以说一说，不是一家人嘛，是不是？ 对，我刚才看到阿库那么塔塔的就说，这个高山组合，我的小秘密，我要跟你们说一下， 说说吧。 我演过电影， 我真的 这事儿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电影名叫《杀戒》， 杀戒， 我演刘烨的同事。 刘烨就是那个著名男演员，法国女演员安娜，她老公。 对， 哇 哇，哎，你太低调了，你都已经演到这个戏份了，你身边都不知道。 这个电影是不是没有公演过？一下戳中了他的伤心处。 哇，不过很棒，你知道，我是觉得吧，就是。嗯，拍戏是很难的， 很难很难，很困难，塑造好一个角色， 对，非常难。而且就是电影其实比电视剧来说，它是完成另外一种方式，在一个非常规定有限的时间内要表达的内容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电影的人物小传更难做。 那当然了、 嗯、 像他们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司机体系的， 对， 尼斯特拉夫斯基什么体系的那个，我告诉你，他们对于一个新角色之前都要想，刚才珊珊说 人物小传， 人物小传整个把它写得通通透透的，然后把自己真正的放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他们不觉得是自己在演，他就觉得自己是，比如说是这个人。 你如果是在演、嗯、就说明是假的。 对， 你首先自己内心你得信我就是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特别钦佩那些演技派的演员，那些小鲜肉都在那念台词1234567，然后后面都是栏目，然后呢或者绿幕，谁不会拍戏？我也可以成大明星。 但是你知道，我很久之前，我也是跟你同样的态度、嗯，我觉得这样是对我们表演事业的是一种 玷污。 玷污。但是后来一想， 那些他们小鲜肉拍的可能也不算是影视作品，其实那个跟综艺节目一样，那是对于很多的歌迷或影迷和粉丝来说，就看到他们就高兴，是一种露出。 对，即使是正式在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反正也算是一个喜庆劲儿呗。 对，所以咱不能把它当做影视作品，要求太高了，那是吧？ 但是他也不能归于别的呀，反正他们那样就不对，我告诉你。 对，不过 就是不对。 总体说一句啊，在这个演艺事业上大浪淘沙，如果最后就是留下来的，一定是在业务方面特别的精进，而且呢对自己特别有要求和态度的人。 对呀。 比如说孙俪，我特别欣赏他。 嗯。 他每一次在接戏的时候，都会自己请身段老师、台词老师在片场，自己在认真的走戏。 我看过一个采访，就是孙俪真的是啊，就是他没有去演。摆拍，他自己穿了一个大的羽绒服，可能是在横店拍的古装戏，他手里抱着一个底儿特别厚的一个自己的本子， 嗯， 然后里面全是台词，然后每一个台词后来摄像过去的时候，他都会标注红的、黑的、蓝的、黄的，他会不同的这种情绪，他会用不同的颜色标注，这样的话他自己去比如说在重新在溜这个台词的时候，他用不同的颜色马上就能找到那部分戏，我觉得太厉害太认真了。 这首先就说明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的充分、 啊、 而且过了几遍的本了、嗯、才会有这种不同的标注。 对， 好，反正说长了，今天咱们的话题主要还是说说您今年的小秘密、 啊、是是是， 没敢跟别人说，就您自己知道的，今天终于到年底的时候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啊。佩奇说了，2018年本命年的这一年，那您今年是12是吗？没有大显身手，没有大展拳脚，只让自己用了一多半的时间陪伴家人，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朋友们都开玩笑说：“哟，嘿，你是挣钱挣够了吧？”其实只是今年更懂得陪伴的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过了这一年，我就要发力了。但陪伴仍然是最重要的，仍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哎，说的真好， 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特别重要。 嗯， 我觉得你不用天天设计大目标，把今天的每一天都过好，把此时此刻做好，该做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就够了。 嗯、是，跟回去跟咱爸说一句啊，别老去卡拉 OK 唱歌，下次也带着我。我也陪着咱爸一块唱去。 就是，好，今年您的小秘密有哪些呢？ 嗯， 赶紧发送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等着您和您一块分享一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了。首先呢，来说一说这是篮球吧。 对， 上周呢100-94击败了北控男篮，赢下北京德比之后，首钢男篮主帅亚尼斯表示，国内球员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才是可以改变这个联盟的人。有很多球队都说外援如何好，多么的重要，甚至花高价去签外援，但我想说的是，中方球员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才是可以改变这个联盟的人。亚尼斯说啊，这个表示对于本土球员要做的就是去努力培养，鞭策他们去做最好的自己。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特别难。他说，培养他们的道路很艰难，甚至是需要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很年轻，你要承受这种代价，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我说的很实际啊。 是啊。 当天呢，是首钢队的段江鹏和刘晓宇分别砍下17分和16分，成为球队取胜的重要功臣。对于北控的主帅张德贵赛后也分别指出，两个队的外援得分是差不多的，但刘晓宇和段江鹏的表现十分抢眼。目前北京首钢已经豪取11连胜，以13胜4负的战绩排在联盟第四位。 哇，加油了， 我们为小伙子加加油。 加加油加油，咱们再来给女排加加油呗。 好， 近日的2018年女排世界俱乐部杯正式落下了帷幕。那么同去年一样，今年的四强依旧没有亚洲球队，亚洲球队基本锁定最后几名。世俱杯呢，是一个给优秀的女排俱乐部提供切磋交流的平台，但是亚洲球队的成绩却一直十分尴尬。世俱杯自创办以来啊，冠军球队就被欧美俱乐部包办了。那么这次世俱杯呢，也是延续了这一传统，四强球队两支来自土耳其，两支来自巴西，而决赛呢是 在土耳其的瓦基弗银行和巴西的米纳斯之间进行。世俱杯上亚洲球队最佳成绩呢，还得追溯到2013年广东恒大拿到的第三名。当时的恒大队借调了几乎整个国家队的主力阵容啊，再加上三名外援，在郎平的带领下拼下了一枚铜牌，我真不容易。 哎呦，真是不容易！将女排世俱杯引入中国，我们的本土球队呢是黯然收场，难免会让一些球迷失望。幸好还有这个瓦基弗银行队有朱婷坐镇，否则还有多少人会关注这场家门口的豪门盛宴呢？尽管这次参赛的浙江队并不代表中国女排联赛的最强实力，但这只是一个缩影。中国排球联赛乃至亚洲女排实力同世界水平相差还是甚远，也从中可以窥见到中国的排球联赛的发展思路比较的固化，可能不够大胆。所以中国球队乃至亚洲球队想要在这场豪门盛宴当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可能需要做的还是有很多很多。 咱们女排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说完了女排，再来关注一下女足。那么此前呢，保持着只要打进世界杯便至少打进八强记录的中国女足，将在明年的法兰西之下遇到挑战。这是因为刚刚出炉的抽签形势可以说非常的不理想，预示着无论小组出线还是16强突围，都要迈过比上届同阶段更难的一道道坎儿。巴黎当地时间呢8号举行的2019法国世界杯抽签仪式上，中国队与两届杯赛的冠军德国、青训成果明显的西班牙以及首次晋级决赛圈的南非分在了 B 组。 哎呦，是很强的队啊！此前6次世界杯之旅，中国队全部至少打进八强。从管理者来讲，当然希望明年是再进一步，但是同时理性来看，发展女足也是要务实的把握规律，对对手的实力要有清醒的定位和认识，从而做出比较合理的预期和战术上的准备。当然传承着拼搏精神的铿锵玫瑰，这也一定以会更高的目标来要求自己。已经经历过上届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会洗礼的新科亚洲足球小姐，像王霜啊、主力射手王珊珊，还有后防中间吴海燕等球员，也都希望能在生涯黄金期展现出最好的自己。正如前任本土主帅郝伟所说的，没有高的追求，你还是一支平庸的队伍。因此呢，希望这支正在崛起的球队放下包袱，在尽情享受女足运动最高舞台所带来的关注度的同时，以足够的自信去对拼对手，尽可能走得更远，不留遗憾，从而在法兰西之下绽放出令自己满意的最美玫瑰。 哎呀，加油吧我们的铿锵玫瑰。我有一个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现在女足正在某个海岛度假呢。哎呦，几个主力队员，刚才我们说的几个都有。哎呦，在那个海滩上特别特别的美哈，然后呢做各种特别搞笑的动作哈，我觉得他们这种放松的心态非常好，对吧？进入下一轮的决赛，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好羡慕磊哥的朋友圈， 就对啊，就是文体不分家嘛， 啊、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了。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说说小秘密了哈，说一说您自己的，如果您知道别人的也可以啊，不是咱还是尽量说自己的，说一说一些小秘密，这其中的一些故事是最重要的。 说别人小秘密的是咱俩。 那就送给大家这首歌呗，你知道我也知道 You know I know Mr. Lover Lover Sing it All the most You know I heard about you You got a flirty mind And I confess that you've been blessed The way you dress is borderline The more I think about it I wanna make you minePretend that we're just friends But I think it's time we redefine I've waited up all night to see ya So baby meet me at the bar You don't have to dress up for me Because you're perfect as you are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I wanna do All of these things make me think of you All of these moves that I wanna use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All of these tricks that I wanna try All of these licks wanna do it right You don't have to tease you ain't gotta lie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all don't try play cute, you want me bad From the way she look, I know she like my swag Every time I spot her looking at the ceiling Got a feeling catching all kind of feelings You on my IG, checking out my snaps Trying hard now not to double tap But baby girl, you should know this are the real thing You are the queen, know you're buckled by your dream team 来看看大家伙的小秘密。云凡这个秘密哈，刚才我还不明白，后来经这个苗山一点播，立马我就明白了。云凡说，我的秘密就是明年开饭店，自己当老板。 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开得红红火火。哎，我当时就说，我说为什么呢？开个饭店多好的事儿啊！ 哎呀，就是亲戚朋友都来了，哎，是不是请我们吃个饭啊？你都开饭馆了， 直接免个单了。 对，红红火火就形成不了了。 没关系，云凡，你就直接发我微信，发我私信，我就一人去，你给我打个折就行。一折吧啊！我告诉你，我吃的也不多，我最多是带苗山去。立马人家躲着咱俩。 云凡，我有点替你担心。我对我自己的食量我还是了解的。另外，糊涂旁观者说，好像听见我咳嗽了。哦，对不起，被你听到了。 就是这两天啊，天气骤冷。 对，真的是 中招了。 对，我中招，而且真的是干，所以就是一阵忽好忽坏。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防寒保暖，千万别像我一样被这个冷空气击倒啊！ 对，千万别得流感。来看看啊，这一对字母童装女装说了，每天去送孩子都听你们的广播，一天美好的心情从你们的欢笑声当中开始。哎呀，今天说秘密，我告诉你们啊，今年我的一个小秘密，就是我默默地去办了一张美容卡，每周坚持去美容，发现哎呀，也没能阻止面容的衰老啊。到了年底，我已经对变老这件事情不抵抗了，随便吧，爱咋咋地吧。但是我觉得呀，就是 会有用的， 做这个美容也好啊，或者是每天你给自己敷个面膜呀， 会有用， 有这么一个仪式感，我觉得挺好的。 对， 对不对？或者有一些女孩子给自己每天喝上一勺那个叫什么燕窝， 哇， 也挺好的。 我磊哥的朋友圈真是不一样 啊！我的朋友是熊丽。 哦，其实那个是这样的，就刚才说的这个美容办法啊，不是会让您感觉就是我的脸上立竿见影有什么变化，可能它能慢慢的阻止你衰老的速度，可能就 不错了， 就算有效了。 那些人啊，我告诉你都是打针，打完了以后指不定过三年五载的变成什么样呢。 我觉得每天心情要好，开开心心的听我们的节目就能很便宜，对吧？ 对呀， 免费获得欢乐。 我觉得不是很便宜，应该是非常的价值连城的， 性价比非常高。 对，我们的节目 就有点电费。就是这样。 也是， 刚才魔草就说了，我能说一下刚才那个本命年的吗？ 啊，怎么着？ 他一定是遵循着本命年消停这个原则，别有大动静，安静的等待本命年的平安度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只想说，同样属狗的，我要发来贺电。 哦，已经快48了是吗？魔草，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来分享一下2018年你有什么小秘密吗？如果不想跟身边的人说，就跟我们一块分享。想一下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十二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啊！首轮上演颇受好评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迎来第二轮演出，12月14号到16号、18号到22号，《天路》呢将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讲述青藏铁路建设过程当中筑路铁道兵和藏族同胞之间的心手相连的感人故事。 为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由北京卫视档案栏目承制的大型通俗理论电视节目《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将于今晚21:15在北京卫视播出。据了解，该节目共分7集，分别为《这个时代超级燃》、《这个民主很有范儿》、《中国文化很有味儿》、《幸福就要稳稳的》、《中国山水很养眼》、《大国形象很有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外交、党的建设等不同维度来深刻回答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编自阿奈小说《大江东去》，王凯、杨烁、董子健领衔主演的当代题材电视剧《大江大河》昨天晚上正式播出了。那么《大江大河》呢，不只是为了向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致敬，也希望借此呢向当代一些群体传递信心与力量。编剧唐瑶称啊，就像剧中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人的故事一样，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奋斗可以实现人生，希望年轻人拼搏一把，人生呢才会非常的精彩。大江大河每晚的7:30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黄金档播出。 武侠动作片《霍元甲之精武天下》正式定档1月18号上线，影片再现出一代宗师霍元甲的经典形象，展现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由印度影星阿米尔汗领衔主演的动作冒险喜剧《印度暴徒》呢，将于12月28号在全国公映，加入贺岁档的战局。这部影片描述了18世纪末一伙呢被称为是印度暴徒的起义者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传奇故事。 歌手蔡健雅呢，近日在北京举办了全新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的试听会，女媒体记者以及乐评人分享了专辑的5首新歌，并畅谈了歌曲的创作过程以及背后的故事。据说这张专辑计划在12月底正式发行。继2015年的实验专辑《失语者》后，蔡健雅已经有3年没有发新碟了。这次的新歌您期待吗？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心跳忍不住蹦蹦起舞，为追上你的脚步暗自修炼，技术没有天赋，雨伞它淹没屏幕，眼睛色轻轻漫步，多想在你近处，做属于你的专属贴身辅助，保护你完好如初，亲爱的是否领悟，我爱的清楚，今后结局无归我的温度， 结果你的辅助，消化所有无助，从此固定你起不惧怕世间万物。 接下来继续说说大家伙的小秘密吧。 哎，平安猫就说了，说的就爱听咱每天早上这句我们出发喽，这个特别新鲜的热乎版给我们暖暖耳朵。他说每天准时7:30送娃，这个8点上班就能听20多分钟节目，除了资讯听不着啥，开车就只能等红灯，从来都没有这么盼红灯。 哎呦，真是哎呦不容易，平安猫，希望您一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还有咱家宝贝儿 啊 发短信一定是在红灯的时候啊，别开车的时候发。 是是，然后希望您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没有小秘密啊。 哎，胡德敏就说了，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都几点到电台，晚上几点睡觉，这算你们的小秘密吗？ 我们几点？我们早上起来差不多7点多到台里，这是早班的。晚上我们最晚的一档直播应该是就是我主持那个9点结束。 人家说你几点睡觉？ 哦，几点睡觉啊？我基本上10:30上床 啊。 真的，我9点下了节目，我9:30到家，然后洗漱之后10:30必须上床，要不然我第二天就给晕了。 我的天哪， 我就是个老人的生活时间，对不对？ 那你在家里就跟家里人没有时间什么沟通交流啊？ 对呀，工作为主嘛。 哦，我就最早不磨蹭也要12点多了。 女孩就是程序复杂一些，应该是 不但 还得卸个妆， 不但程序复杂，而且每天我一到晚上就特别爱做家务，不知道为什么大夜里经常擦地。 哦，这是做给别人看的吧？ 没有别人 显情， 没有别人。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您的一个小秘密， 等待您的分享，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等着您哦。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5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跨年狂欢购，12月15、16日，大部分商品5折起，会员持卡当日累积每满2000元赠100点积分礼，更多精彩汇聚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花儿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早上起来一出门还是干凉干凉的啊，虽然说这个风好像没有昨天预报的那么大，但是怎么还体感温度那么的冷啊，全工？ 这个应该说这个冷空气啊，在今天清晨的5点前后是到达了北京。 哦， 这个外边的北风已经刮起来了 啊。 现在主要一般的风力呢在3级左右，但是在郊区像阵风啊，有的地方已经达到6到7级了。 是。 另外呢，现在城近郊区的气温呢是一般是-5度多。那么今天白天主要是风力比较大，要到上午就是9、10点钟以后啊，这个高空还有一个栋梁下船的作用。所以呢，这个风力可以达到4到5级，那么阵风呢又在6到6级左右吧。 嗯， 那么山上的风力还会更大一些。 对， 那么预计这种较大的风力要刮到傍晚以后啊才能减小。由于冷泉的控制，今天的气温也升不上去多少。预报呢就是下午这个最高气温啊在-1度左右，这个风寒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会感到寒风扑面了。所以今天咱们外出啊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吧。 没错没错。 嗯。 这是北京的情况哈，那未来几天怎么样啊？ 未来几天呢，主要是这样，就是今天夜间开始，这个风力就减小了， 嗯， 气温呢快速下降，最低气温呢在-10度，这个明天早晨户外的感觉是寒气逼人， 哦， 这个明天白天啊，冷空气会迅速的撤离北京，虽然这个还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不过这个气温啊开始回升到0度以上，预计最高气温在1度上下。那么未来几天也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所以这气温会继续的回升。到这个双休日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啊4到5度。未来几天呢，在大部分日子里啊，都会维持啊晴朗少云的天气。 嗯嗯。 只是星期六的时候啊，随着这个气压场的减弱，这个大气透明度要转差。 嗯。 那么到了星期天，北风吹来，又会迎来晴朗的天气了。 哎呦，太棒了！ 哎，对，总体情况就是这样。 是的，好呢，谢谢全工，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便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京藏高速新庄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拥堵。京城高速望京西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队尾是接近了黄岗桥。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大黄庄桥。南四环公益西桥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下一个桥区。那么另外呢，这条现在这个时段呢，多条联络线进城方向是车流增长明显。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东部城区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建国路一线东向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阳路临近东四环的路段东向西方向。再来关注北部城区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南段的北向南方向。那么另外西部城区的莲石东路富石路定慧桥区西向东方向，以及南部城区的马家铺东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增长明显。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到了小秘密，你自己的小秘密，你可以深度挖掘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如果你知道别人的，可以就不用说了，但是我们俩除外，我们俩可以刨活嘛。 对，我们最喜欢别人的。 哎，你现在想想有什么别人的小秘密吗？同事呢？ 啊，同事啊，说的还不够多吗？现在已经8:37了。 哦，对对对，他们可能都在路上。 时间已经很临近，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朋友们还有同事有什么秘密。 对对对， 你说呢？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李荣源的。 对。 他说、哎：“我每天坚持背单词，背完了还能发朋友圈打卡，这个在我朋友圈里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我有个秘密，就是我发现我忘的比背的要快，就是刚背完记住了，马上按我妈的话讲，就是您撂转就忘。 哎呀， 就是这个打卡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都是磊哥刚才说过的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我也深有同感。明年他就四十了，老了，也是一种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不是，我觉得这是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态度，并不是老年人的。刚才我说的有误啊，我更正一下。 对，我觉得健康，我应该多多学习一下吧。 就是 别做家务了，家务也别做。 那谁做呀？跟着咱爸两点去唱歌了，这也不太合适吧。 齐峰就说了，我的小秘密啊，我搜肠刮肚的想了半天，我没什么小秘密，就是不知道脸盲症算不算，就是觉得不会再有下次机会见面的人或不重要的人，就是可能会选择忘记。 哦，对， 这个是我一个小秘密，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的小秘密。 我也是， 好像自己你会给这人贴个标签，估计以后不会再见了，也不要记住他。 嗯，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人，不开心的事儿，今天可能稍微的心里的别扭一下啊，或者说是痛恨一下，哎，明儿我就忘了，不记得了。 但是通过齐峰的小秘密，我就勾发出我可能也有个小秘密，啊，就是我其实真的脸盲，我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不想记，我是脸，哎，不是，应该这么说，我脸不盲，我名字盲，就是人的脸我见一次我都能记得。 我是脸盲，名字都盲， 是吗？ 因为每天接触那么多的嘉宾，演艺群会，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人说，哎，上次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来做过一个宣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咱们都有这个能力，对不对？这个小秘密咱俩共有的，就是演， 戏精上身是吗？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是眼熟，而且我是能看出、我分辨出脸，但是名字真的很难，就记忆力不好，所以有的时候见着面，我真的会有时候会演一下我的内心戏和小秘密，就是当时说，嘿，苗山，你记得我吗？我说对啊，最近好吗？他就说好啊，然后我通常有几个办法啊，唤醒记忆。我说那个你还在以前公司吗？他告诉在啊，然后就完了。他但凡是说没有换公司了，我说换到哪儿了，他就说哪儿，我赶紧备注下来。 哦， 我说哎，我说你以前是，我记得我说你好像是做那个什么，一般人就会接上 来说，就把这个话头递给他， 对，然后他就会接，对，我就不在那个一个传媒公司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做广告了。哦，细机细微末节我就知道，哦，他以前是做那个的。但这种招经常就是用在不换工作的人身上就完了。我就问，哎，你还在那儿吗？他们说啊，还在呢。 哎呀，我可终于知道了，你苗山就是戏精本精啊，我告诉你。 那就真的是脸不盲名字盲 啊。 所以 我也是经常犯这样的糊涂啊， 对吧？啊，然后看刘川峰就说了，我的秘密，偷偷健身一年半了。 哦， 每周雷打不动8小时，体重下了30斤，脂肪减少了1倍，现在倒三角腹肌都出来了， 我厉害，啊， 家人开始的时候总是奇怪，看我吃很多都不胖，现在开始担心我身体是不是出了问题，秘密快守不住了，也就说出来。自己陪伴家人的时间投资在健康上了，只能希望通过健身来陪伴家人更久一些。 对，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呢，每个人呢可能身体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效果也不一样。你看人刘川峰坚持了这么多时间啊，有效果，我就是没效果的典型案例。 不，你也是有效果。 我哪有效果， 啊，就是你这位多吃一口啊， 我这体重也是飙升啊，我都90了。 你别锻炼了，真的。你看刘春峰这个吧，他这个秘密守不住，我觉得特别。 我是那种我今天健身了，我都得让大家天天都能知道我健身了，我就不用守，但是结果还长肉，你说说。哎呀，真是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来交流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你有什么小秘密吗？尤其是今年刚有的小秘密，特别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偷偷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告诉别人。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43，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快讯。日前呢，一场由中小学生编排的演出在故宫博物院上演了。根据了解，2018年一年呢，故宫已经是举办了超过60000场教育活动，这些孩子都是受益者。年近岁末，他们把自己对于故宫文化的理解又再次搬上了舞台。 哎，这个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介绍，社会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是故宫博物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从2004年起，故宫博物院在全国率先对中小学生集体实行免票参观。2007年开始，陆续在院内外举办了各种系列的教育活动。2016年，为了进一步增强故宫博物院作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启动了故宫教育中心的建设工程。单霁翔就说，我们把丰富的课程送到学校、社区以及各类的文化场所，遍及国内外。另外经过10多年的累积呢，故宫教育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色，拥有主题多样、形式丰富的教育项目，针对性很强的这些学校以及博物馆相合作的课程，大型主题日的活动，还有举办多年的故宫知识讲堂和故宫讲坛等等。2018年的故宫教育数据显示，全年已经举办教育活动是60927场，受益观众超过41.3万人。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新疆关注一下那儿的空中巴士哈。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呢，是著名的冬季旅游目的地。即日起，当地正式开通多条空中巴士线路，游客呢搭乘小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就可以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景区与景区之间实现这个低空观光和短途旅行。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新疆每个旅行的景点之间路途太久了， 对， 开车大概就得有7-8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 可以沿途吃过去。 对，咱们坐着飞机差不多1-2个小时就到了。 对，到时候您可以设计设计去新疆旅行。 嗯，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中国驻新西兰使馆领馆提醒广大游客要注意防抢防盗，了解并遵守有关新的入关入境规定。 10月以来呢，新西兰针对中国游客和华侨的盗抢事件呢数量激增。那么驻新西兰使领馆提醒赴新西兰的中国游客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务必提前做好各种准备，详细的了解新西兰的签证政策、出入境以及海关的规定。第二呢，就是请务必妥善的保管护照以及其他的旅行证件，同时呢，建议对于重要的证件用手机拍照留存，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另外呢，就是务必妥善保管个人的贵重物品，建议不要携带大量的现金。新西兰境内呢，可以方便的使用信用卡等非现金的模式，部分商户也可以使用微信以及支付宝交易。 这个无论自驾游客还是参团游客，下车游玩或者用餐的时候，建议不要将钱包、手机、照相机、电脑等贵重的物品放在车里。此外呢，驻新西兰使馆的领馆也多次接到中国公民的求助电话，反映虽持这个有效的新西兰签证，但是呢，在抵达新西兰的时候仍然是被拒绝入境，被迫呢原机返回。驻新西兰使馆领馆就提醒广大中国的游客，在赴新西兰之前务必提前做好各种准备，详细了解新西兰的签证政策、入境的还有驻海关的一些规定。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建议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和领馆联系，寻求寻求帮助。新西兰的急救电话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当地是111，警察、急救、消防都是这个号。那外交部全球领事馆的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电话是24小时电话，是正号，也就是00861012308，或者是0086105599139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税务小贴士，稍后和大家分享发来的最新的一些资讯。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本期节目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为您介绍一下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的条件。 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 燃料电池商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对其不征车船税。 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应同时符合以下的标准：一、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 二、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标准； 三、通过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符合新能源汽车标准； 四、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在产品质量保证、产品一致性、售后服务、安全监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 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船舶应符合以下标准：船舶的主推进动力装置为纯天然气发动机，发动机采用微量柴油引燃方式，且引燃油热值占全部燃料总热值的比例不超过5%的，视同纯天然气发动机。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8:50了，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一条逸闻趣事。 嘿，最喜欢这个环节，这个环节一般都发生在英国比较多。 对， 我觉得英国真是奇怪事儿，但是好像今天这个。 这两条我觉得好像、 有一个是英国的， 哪个呀？哦，就这个，行，说这个吧。 对， 但是其实我没，对，其实我没弄明白它什么意思。 那不要不，那不不不说这个了，说上一个吧。 来说说啊， 这个也听不太懂。 对，其实今天这两条都不太懂。他说，首先啊，就是机器吐蛛丝啊，硬度超钢筋，可以做防弹衣。如果把大量的蜘蛛丝拧成了一股绳，坚韧度可以5倍于截面直径相同的钢筋，而且呢，具备防水、耐用、易弯曲以及可以进行生物降解等优点。不过呢，蜘蛛吐丝量非常小，而且呢不喜欢群居，导致无法大规模的饲养。如今呢，一直致力于研发的工作人员，合成蜘蛛丝的研究人员，通过机器吐出了长达1公里的蜘蛛丝。 那个我一直觉得蜘蛛丝肯定特结实，不然蜘蛛能在上面打标优吗？ 哦哟， 是不是 厉害了？ 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呢，蜘蛛丝吐丝的时候会分泌一种蛋白液，它通过狭窄的管道呢，就是会发现酸度会有变化，压力增强，而形成链状蛋白质分子，从而呢产出丝纤维。来自瑞典的研究团队以及就设计出模拟酸碱度变化的吐丝装置，把大肠杆菌当中的蛋白质变成蜘蛛丝。 嗯，是的。那么这是首次没有通过这个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得到人造的蜘蛛丝。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来自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的杨约翰松写道，一升的大肠杆菌培养液共产出了1公里仿生纤维。那么告诉大家，这个蜘蛛丝啊比头发还细30倍，但是比用于制造防弹背心的合成纤维还坚韧。研究团队认为，这一研究成果呢将有助于制造更轻盈更坚韧的防弹衣，也有望用于这个再生医学，比如脊髓修复和干细胞生长以及修复的受损心脏。研究报告刊登在了《自然化学生物学》的月刊上啊，这就是做防弹衣用的。 对，咱们这不是太懂，特别复杂，咱们就说点这个咱们都懂的吧，听听别人的秘密什么的。 是是是，好好好 好，这个环节特喜欢。这个 MG7 舰就说了，我媳妇儿总叫你们高帅和大磊， 今天总算知道原因了。他刚才说，哎，这女主播怎么换人了，还纳闷换啥人了。他说的应该是老何大磊一起讲笑话的，我估计是小底。他说，所以我想半天才恍然大悟，我想说的是，你说那个是高磊还是王大磊？然后他说 蛮拧 啊，他说那不是一个节目好吧。 对对对，得嘞，再来看看小青年说了哈，前两年刚生完孩子一个多月，当时我嘴馋呀，我就偷偷吃了一小块牛板筋，晚上我就开始胃疼呕吐，又当时给我老公吓坏了，才生完孩子一个多月你知道吧，一直分析晚饭有什么问题， 刚出月子 啊，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因为牛板筋在胃里不消化导致的，到现在孩子三岁了我都没敢说过这事儿，刚开始是不敢说，现在是不好意思说，但是今天你们节目说这话题，我忍了忍想了想，还是把它公之于众吧。 而且你看他头像，他的头像是丸子，然后写了一句，天哪，他美得发光。 估计很白呀、啊、 就很可爱。然后这个佩奇就说，2018年本命年的这一年没有大显身手，没有大展拳脚哈。这刚才已经分享过，哎，今年好多那个本命年的朋友们冒泡哈。另外娟儿就说特适合咱俩搭、 是吧， 说着说着吃说到吃去了。 那是，我告诉你，咱俩下次是 星期四， 星期四是吧、咱就到时候我找一个美食话题、 星期五 正好周末、找一个美食话题啊，星期五咱都预告了啊， 说一个吃的 啊，改早间版的吃喝玩乐啊。轻飘说，跟你们说一个我闺女的秘密吧，我闺女上幼儿园大班，每次一感冒就咳嗽，她就会偷偷的吃零食，然后每次收拾呢都能发现书柜里头有好多零食的空盒子，但是您当妈的也没揭穿她是不是，就是任其发展呗、反正咳嗽的时候也心疼，吃点吧宝贝儿啊，没事。 然后刚才这个百乐宝就说，听着听着节目心情正好，谁成想在便道上被电动自行车给顶了 啊， 结果人家跟没事人似的骑着车走了，嘿，真当我是马路牙子吗？ 您没事吧？没磕着碰着吧？ 对，您最好没事，应该没事、电动自行车，但是可能车上有点划痕。 对对对对， 咱们原谅他， 是咱们大度点， 咱们大气一点、真是的。 还有这个一路顺风也大气点，为什么呢？他说今年的秘密是背着媳妇儿买了一根心仪已久的万宝龙牌的钢笔。 哎呦，够奢的啊！ 怎么也得一两千块钱呢？ 一两千吗？ 拿不下来呀、 还要多一点点吧、 我估计你媳妇儿也是大度人，是不是啊？到时候一看高兴了，再给你配个包，是不是一同品牌的？ 好吧，那我偷偷说一个。哎呀，不行了，哎呀，王毅没有听节目吧？最后一点时间我报。 没有。 王毅有一次就是 怎么着， 经常爱买一些牌子的衣服。 对对对。 我有时候就说，我说你妈看见了不说你吗？他告诉我没跟我妈说这是我买的，我说是单位发的。 我天哪！什么时候单位也发我一件了？那可都是顶级哎！得嘞得嘞，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喜欢滑雪，喜欢布灵布灵的礼物吗？喜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回归创意设计商品吗？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优折哦，先到先得。 妈妈，我要 推动3亿人参与的冰雪运动，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咨询。 近日，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和大湘银行联袂发行的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正式面世。据了解，该套纪念钞是首枚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更为独特的是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所以也被称为贺岁纪念钞。一经发行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对此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呢，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首枚猪年纪念钞，符合了藏头不藏尾的收藏定律。其次，该套纪念钞是市面上难得见到的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又被称为对钞，这是稀缺和难得性的表现。第三点，猪年纪念钞的价格非常低，只要99元一对，准入门槛非常的低。最后呢，纪念钞本身的寓意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新颖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当做压岁钱送给孩子。